好，不错，你的人生啊，这才真正开始呢。 高考不是全部，人生是一场漫长的马拉松。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换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换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大家收听 FM 幺零七点三，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职场帮帮团。大家好，我是香露。今天是9月12号，星期三。在节目一开始问大家一个问题啊，说到充电这两个字，您会想到什么？很多朋友第一反应是手机没电了，充电啊，充电宝，没错。但是您自个儿有多长时间没充电了呢？您的电量还剩余多少？那大家不要往那不好的方向想啊，我们身体还挺好的。我们职场的技能的电量还剩多少？我们需不需要更新？需不需要补充呢？今天节目一开始呢，要和大家来探讨一下这个话题。那同时还要发布很多的招聘信息。我们今天的现场嘉宾是来自创想人才市场的负责人王鲁岩。鲁岩你好。 你好，大家好。 嗯，想问一下鲁岩哈，你身边有多少朋友想充电没有办法去充电？ 我们周边的这个人群特别多。 嗯， 有我们自己的同事啊，朋友啊，还有一些像我们的一些人才市场一些客户啊，或者是还有一些这个求职啊，都之前啊都沟通过，就是像这种就业之后啊在培训的这种需求量还是特别大，但大家都是时间的问题。 嗯，就是大家都特别想去参加学习，一边工作一边学习。 对。 那有多少人能坚持下来呢？ 很少。 嗯，为什么不去呢？ 基本上还是时间的问题，上班的问题，基本上大家都在挤周末的时间。但是周末呢，又有很多的一些安排啊，聚会啊，或者是出去啊玩啊散散啊，就这特别安排特别满，很少说能拿出这个时间再去学习这块。 嗯，所以时间得挤。啊， 对， 你把时间挤出来了，那你干别的事情的时间就少了。 对， 最近有个调查很有意思啊，就是在参加这个技能培训这一块也是男女有别的啊，很多朋友都想去接受培训，这个没有问题哈，但是呢，实际参加学习的女性比男性少。实际参加的男性啊，我们按照一年内参加过职业教育课程的这个分布来看的话，男性达到 46%， 女性呢是 39%， 比男性少 7%。 为什么少呢？是女生不爱学习吗？不是。问到他们为什么你不去，最大的原因占比最高的一项，达到 49% 的一项是家务繁忙。啊，这个家务让女性啊很多的时间都用来就是做家务事了。那么男性也有原因啊，说这个为什么我不去学习啊，挤不出时间来。大家猜猜是什么阻碍了男性去参加职业培训呢？有 67% 的人说是工作太多了。换句话说，就男性啊把时间都花在了事业上，女性把很多时间都花在了家庭上。那再往后排，有 44% 的女性认为是工作量比较大啊。这个其实工作对于大家来说都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就像刚才鲁岩所说的哈。那还有男性认为有 37% 的人说课程太贵，这个鲁岩你怎么看？ 现在培训要花的钱很多吗？ 有很多是这样，就是像一些培训啊，分很多行业，很多一些内容啊，其实我觉得这个还可以接受啊，就一些不是说特别特殊的一些这种培训，基本上我觉得我能接受，像这种只是时间的问题。 但是女性没有认为课程贵，是不是在花钱这件事情上女同学们好像更加的理性一些？ 也有那方面的，还有就是女性啊，她的一些这种培训内容啊和男性的区别还是有的。 比如说呢？ 比如说像女性的一些这种培训相对来说比较简单一点，可能就是要求的不像男性这么高，所以说她的费用啊相对来说也比较低。 但是我们去报班发现也有男同学女同学呀。 是，就是明显感觉像女性的一些这方面的需求啊不像男性这么高，就是这个就业培训这方面啊，提升能力这一块。 相对来说你说市场开出的这个价格就是是不是面向男性的更多一些，这个所以价格更高一点。 基本是这样吧。 好，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调查，接受职业教育的时候遭到伴侣反对的比例。女性说有 40%， 64% 的女性都说遭到了伴侣的反对，男性呢有40%遭到另一半的反对。 是有，因为同样的是男性如果是去培训啊上课，可能要牺牲很多时间，甚至晚上的时间啊，真正有了家庭以后呢，可能要把很多的这个家务呢放给对方了，那对方呢可能又感觉我的工作时间呢以外的时间也是有限啊，可能又很紧张，因为两个人带这孩子和一个人带还是有区别的。 所以就是男性遭到伴侣反对的比例少，因为伴侣承担了更多的家务， 对 吧？但男性呢本身承担的家务就少，所以你再让他去承担他肯定有点不太适应， 对， 所以说反对的就多。 对， 从这个角度我能看到，就是其实男女双方在接受培训这件事情上面啊确实有比较大的差异，但是有 80% 左右的受访者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啊都表示学习了之后对自己的工作和生活是有改善作用的。 是有改善， 就不管谁去学，男的好女的也好，他们都是有 80% 多的人认为有用有用有作用。所以从某种角度来说呢，大家也应该互相的理解啊，互相的给对方打气，互相的支持对方，让大家去为了自己为了家庭啊去提升自己的能力。好，这里是职场帮帮团，不知道各位朋友在您的家庭当中，如果您想去报个班啊，要挤出一点干家务活陪家人的时间去参加外面的一种培训，另一半会给予多少支持呢？好，接下来我们要发布职位信息。听众朋友，每周三我们的节目都会为大家来呈现很多和招聘就业有关的资讯，大家呢也可以实时的关注我们的职场帮帮团。 职场帮帮团提醒您，在应聘过程中用人单位以任何名义向应聘者收取费用都属于违法行为，如押金、资料费、建档费、代收体检费等，请应聘者提高警惕。 好，接下来我们和鲁岩一起来发布职位信息啊。第一家公司叫北京赵普伯伦工程管理有限公司，这家公司是1996年成立的，主要是做工程项目的招投标、工程监理、工程咨询等等啊。目前招的也是这方面的专业人员，不过他们还招5名餐厅服务员啊，我们一一来介绍，有请鲁岩。 第一个是注册监理工程师，招3个人，要求的话是熟悉建筑工程还有管理，熟悉国家及地方相关的法律法规，再有一个是最主要的是具有注册监理工程师证书和相关的职称证书。 你觉得拿到这个注册监理工程师证书的话至少得工作多少年？ 这个相关的我还真不是特别清楚啊，但是考取这个证书还是比较难的。 比较难啊。好，他们招3名， 现在这种注册监理工程师在市场当中是比较抢手吗？ 比较抢手。 嗯，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看这市场的需求，特别是我们9月8号的有一场专门是这种工程的电力的，基本上招的都是这种监理工程师啊，都是要求有证书的，因为可能是这个证书有证书的考取证书的这个还是比较少， 难度比较大， 对，难度比较大，有很多啊他是没有证书。 嗯，像这种注册监理工程师现在啊在北京地区招聘的话都是在北京工作吗？ 有的去外地。因为是全国的项目，跟着项目走。 好，他们的待遇怎么样？ 薪资的话是这个岗位的薪资是8000到12000。 嗯，好，这是招3名注册监理工程师，另外招20名专业监理员。 这个监理员的话是只是具备相关的这个专业知识，然后最主要是可以外地出差。 嗯，这 个是比较急招的， 是吧？ 对， 薪金是面议吗？ 薪资是面议。 嗯。但是不会有注册监理工程师那么高吗？ 没有。 好，招电工。 电工的话是要求有相关的工作经验，最主要的是上岗，有一个上岗证。 嗯， 这是必须有的。 好，年龄没有要求吗？ 年龄没有要求。 好，餐厅服务员招5名，为什么一个工程公司招餐厅服务员呢？ 这个是自己的那个餐厅 啊，就公司内部的， 对， 员工食堂， 对，员工食堂需要那个服务员。 嗯， 啊，5个。 这是包吃住吗？ 这个包食宿。 嗯，薪资呢？ 薪资也是面议，这个服务员。 好，公司地点在哪里？ 公司地址在亦庄经济开发区科创14街。 嗯， 啊，这个联系人呀、啊、是赵经理，联系电话是136-8335-3094，136-8335-3094。 刚才您说9月8号正好搞了一场这种工程类的招聘会是吧？ 对。 啊，现场情况怎么样？ 现场我们统计的是30多个单位，求职的是统计的是在260多人。 嗯。 啊，260多人全部是意向，就是比较精准的。啊，我们是精准邀约这种来的。 嗯。嗯，最终达成意向的有多少？ 意向的我们统计了，意向的是160多。 嗯， 啊，160多个人。 目前这样的一个领域，就是工程类的领域哈、啊 嗯， 这个职位的对接匹配度高不高呢？你认为？ 匹配度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高的，像工程这些，基本上就这么几个岗位。 嗯， 啊，很就是没有那么多的岗位。 嗯， 所以说它的匹配度相对来说比较精准一点。 嗯， 啊，这方面的这个行业里面的人相对来说也没有说其他岗位那么多。 嗯。就换句话说，也只能在这个圈子里面， 对， 求职是吧？ 对， 不太好跳， 不好跳， 嗯， 要不就跨行业了， 嗯。好，下面这家公司是北京日昌电器有限公司，这是2000年成立的一家公司，主要是做电力装备和电控设备的研发制造，电力工程总包，这是一家高新技术企业啊，目前也招很多专业的岗位。第一个岗位是高低压配电箱。还有配电柜成套设备的技术工程师。嗯，我们请鲁源介绍一下这个岗位的要求。 这个岗位要求是全日制大专及以上学历，电气自动化、机械自动化等相关的专业，从事过2年以上的高低压成套产品设计。 嗯，要有2年的工作经验，而且是做高低压产品的这个设计工作是吧？ 对。 嗯，他们招5人，薪酬呢？ 薪资的话是10块到20块。 嗯，另外我看还有一个要求是要有现场交底的经验，这个怎么理解？ 这个是他们行业里面就是应该是就现场交底嘛。 嗯， 啊， 行业里面的现场交底，这是一个专业术语是吧？ 对，专业术语。 好，那也就是学这个的应该都明白啊。 对，都明白。 嗯， 只要做的这块都是。 好。另外呢，招财务管理招3名，薪酬也是1万到2万之间。 具体要求的话是年龄要求40岁以下，啊，要求是第一学历是专科以上，啊，专业呢是财经类的专业。 第一学历就是专科及专科以上是吧？ 对，第一学历就只是高考之后的第一个，而不是后来的，在专升本啊，后来的。 什么意思？ 就是第一学历就只是说我高考之后的这个学历啊，不是说我专科之后啊，可能有很多人选择了专升本，那就成了第二学历了。 哦，明白。嗯，就是说你第一学历就专科就可以。 对， 是这意思是吧？ 对 啊，专升本的话那也是专科是吧？ 对，也是 这个意思 来收。 嗯，好，但是要求是财经类专业啊。 对， 还有哪些要求？ 中级职称以上， 嗯， 两年级以上的财务管理工作。 嗯、 啊，熟悉国家的这个财税法及国家相关的规定。 嗯， 还有一个就是存在过亿企业的工作经验。 这怎么理解？ 嗯，就是这个应该是他们的注册资金啊、年产值啊过亿了。 换句话说，就是你要在大平台、大企业里面工作过，要有这个工作经验。 啊、对， 就前面的比较容易达到，是吧？ 啊， 就后面这第三条。 这个是主要是看现在的以前工作单位了。 嗯 啊， 好，我看还有一条就是可以接受单休，这也是一个岗位要求。 啊，是啊，他要求可能是只是休一天一周， 休一天， 甚至可能会调休。 嗯，好，团队意识强，有较强的沟通和组织能力。换句话说呢，这公司可能业务量比较大， 对， 比较辛苦啊。给到的薪酬呢是从1万到2万之间不等，这是财务管理的一个岗位。另外招10名销售方面的项目经理啊。刚才我们说到的那个高低压配电箱啊，是技术工程师招5个、 嗯、 现在呢就是就着这个高低压配电箱啊招10名销售项目经理。 嗯，这个销售是要求是大专级以上，年龄是25到40岁， 嗯， 由电力行业、新能源电气设备或者是机电相关的从业2年以上的经验。 嗯。新 年龄是25到40岁， 嗯， 由电力行业、新能源电气设备或者是机电相关的从业2年以上的经验。 嗯。薪酬写的是8000到2万之间，这个呢作为销售来说呢可以再具体面议一下啊。另外招2名行政。行政在他们的薪酬低一点 啊， 当然这个还是个助理啊，行政助理。 行政助理， 嗯，3000到4000，但是没有太多要求倒是 啊。这个要求就是很简单，要求熟悉简单的电脑操作啊，能服从上级的统一安排，就有一定的沟通能力。 嗯 啊， 就是字面上的要求不多。 对， 嗯，这个得具体面试。然后才能够发现有哪些是没有写出来的要求。好，再招2名会计，招2名会计，薪酬是6000到1万。 对，要求的话是大专及以上学历，会计及相关的专业，有高薪企业工作者的优先。 嗯， 啊，具有会计，具有会计岗位5年以上，具有会计岗位资格证。 嗯， 啊，熟练掌握财务软件。 嗯，薪酬是6000到1万。其实这家公司呢就是对于财务类的专业啊要求是从学历上不高，但是在工作经验上，在你原来的工作平台上还是有要求，要跟他们企业可能匹配，这个我看得出来，要匹配上，因为他们也是高新企业， 嗯， 是吧，他们的这个注册资本也达到了上亿，所以呢希望就是原来的单位规模跟他们差不多，性质差不多啊。刚才所说的这些岗位都有包吃包住的福利待遇。 对，以上几个岗位啊都是包吃包住，带薪年假、节日这个福利，包括五险、 嗯。好，在哪住啊？ 这个是在大兴青云店镇民营科技园8号。 嗯 嗯、联系人的话是刘女士，电话是8021-1064，8021-1064。 好，大家也可以关注我们在新浪的微博，搜索职场帮忙团啊。那么最近呢我们也会把这些职位呢放到网上，大家也可以查阅文字的信息。最近你们不是一直在搞招聘会吗？ 对， 你感觉现在这种招聘的需求和上半年比有变化吗？ 有。 嗯，需求多还是少了？ 需求相对来说比之前要多了。 哪些行业明显一 点？所有的行业基本上都在招， 嗯， 哪怕服务员啊这种低端的一些岗位也都在招，但是很难招， 嗯， 就越来越难，比去年啊要难很多。 所有的行业都 扩容了是吧？ 没有扩容，但是呢他的人呀是少了，就是说我以前有很多可能去了外地了，可能回老家了，像这种、 哦、 啊慢慢的说这种人越少， 嗯， 那导致了单位的这种需求没有变化， 嗯， 所以说无形当中把这种需求啊就抬出来了，都放出来了、 哦、那薪资大概是多少到多少范围之内的是比较多的？ 薪资基本上现在都是在四五千以上了，没有太低的， 嗯， 像两三千的这种基本上保安保洁可能是这个， 嗯， 啊，基本上都在五千以上。 嗯、哦，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企业倒没有说增加新的需求， 对， 只不过是要补充这些人才的缺口， 对， 所以又来招聘了， 对， 嗯，企业规模并没有太多的扩张，是吗？ 对， 从你的这个组织招聘会的这个角度， 对， 啊，涉及到哪些行业呢？ 嗯，基本上像一些酒店、餐饮、旅游啊，建筑、房产啊， 嗯， 啊，还有一些这个。 嗯， 工程类的呀， 嗯， 都在找 这块是你们经常接触的企业哈。 对， 好，我们来看下面这家公司。这家公司呢，也是做这个电器设备的，这块你们接触的也比较多一点啊。 嗯， 北京京九万通电器设备有限公司，这是06年成立的一家公司，目前招行政人事、售后技术工程师、预算员。还有电力电气工程师、商务专员，还招生产厂长，招很多人。我们在上半段先说几个啊。第一，招行政专员，招行政专员招一名啊。陆岩来介绍一下 啊。这个行政专员要求比较简单，就是形象还有声音普通话标准、 嗯、 啊，再有个就是主要是沟通能力，还有执行啊、协调啊， 嗯， 这些。最后一个是要求办公软件和其他的办公设备比较熟练，需要熟练掌握。 嗯，好，其实这家公司啊，他们主要是做什么呢？他们主要是做这种像配电设备啊，低压的这种配电设备，包括一些专业一点的哈、啊，高压柜啊，什么交流低压固定分隔式开关柜啊，高层住宅配电柜啊。那主要做这些东西啊。另外他们招一名人事专员，这个呢是人力资源或相关行政管理类专业大专以上的学历，一年以上的人事行政工作经验，有良好的语言和文字表达能力，稳重细致认真，良好的执行能力，这是对人事专员的要求。我看这些岗位都没有写工资啊。 对，薪资是需要面议， 需要面议。 对， 嗯，好。第三个岗位是售后技术支持工程师，这个请鲁岩介绍一下。 这个要求的话是电气工程、电气自动化相关专业，大专及以上学历，25岁以上，从事过高低压配电箱柜以及电力成套设备的售后技术支持，需要3年以上。 哦，3年的工作经验。 啊、对。能根据技术图进行安装调试，必要的技术问题解决能力，及时对项目执行过程当中的方案调整进行洽谈确认。还有一个就是熟练高低压配电箱柜的元器件，一定的这个专业的软件使用能力。 嗯，那你说如果学电气工程、电气自动化的专业刚毕业的大学生，还干不了这个？ 这个做不了。因为他要求有工作经验3年以上的， 嗯， 啊，直接能上手的，啊，年龄还要求25岁以上。 那你说，如果我就是学这个专业刚毕业的，我适合做什么呢？ 嗯，只能是做一些助理啊，初级的一些工作。 嗯，他们好像没招。 对，助理目前没有。 我刚刚看了一圈都没有啊。 啊，有可能后期可能会释放出来一部分岗位。 好，预算员招。这没说招多少啊？ 预算员没写具体的人数。 嗯 啊， 这个主要是做什么呢？ 这个要求的话是工程造价、工程管理等相关的，等相关专业，大专及以上学历，3到4年以上的预算工作经验。 嗯， 有预算员上岗证优先，也可以没有的话也可以啊。 这个我可不可以理解，就是说这个项目他们要接下来的话要做一下，需要多少？预算来安装这些电器设备。 嗯，对， 可以这么理解是吧？ 对。 好，那么还招高级电力工程师，这个呢 五年以上高低压成套设备企业总工程师、研发经理的工作经历啊，熟悉产品研发、技术工艺、质量管理等工作啊，等等，这其实是一个领导啊，这个是一个技术领导啊，高工嘛，高级电力工程师啊，五年以上还做过总工程师。另外呢，招电气工程师，这个呢，三年以上的高低压成套设备，还有设施技术设计工作经验就可以，但要求熟悉北京和河北供电公司的相关规范。就是他们这工作吧，经常要和一些地区的供电公司打交道，所以如果你熟悉这个地区的话是比较有优势的啊。这是电气工程师。另外招商务专员，商务专员主要是做什么呢？做电力行业的招投标的工作，这个要有两年以上的工作经验啊。对于信息搜集、分析、招投标、标书制作、结果分析等等啊，这个是要有工作经验的，要有这个优秀的设计能力。另外呢，招生产的厂长，这个厂长很有意思啊，他任职要求呢是32到45岁，高中级以上的学历就可以了。我都没有想到这个高中以上学历就可以做厂长了。 他主要是一个生产厂的一个厂长。 嗯 啊， 是不是相当于这个班组的这个组长似的感觉啊？ 对对对，有点那个意思。 有点那意思哈，是吧？能吃苦耐劳。 对 啊，还有呢，就是生产调度、质检、发货安排不影响项目的正常实施。因为那边还等着安呢，是吧？这边是负责生产， 对，主要是厂子里面的生产管理这块。 好， 要就经验， 比较像这种管理的小组长这感觉啊。好，薪酬待遇呢是刚才说了，根据岗位情况来面议。这个工作呢，试用期的工资是转正工资的80%，管午餐。转正之后呢，就是工资当中包含10%的绩效工资。这个很有意思，就是说你不一定拿到合同里所说的那工资，还10%是绩效呢，但也解决午餐的问题。好，请鲁岩最后介绍一下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是5092-8567，5092-8567，转分机802。 工作地点在通州的东渠路与京海七路交汇处啊。这是一家做电气设备的公司。我们即将进入这一节的广告，在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职场帮帮团，继续为您发布职位信息，稍后见。 鲜派灵芝茶是从灵芝中提炼精制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 鲜派灵芝茶具有免疫调节、耐缺氧、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合体弱多病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在缺氧环境下生活工作人员、工作量大的脑力体力工作者等人群服用。 鲜派灵芝茶，不喝不知道，喝上真奇妙。 鲜派灵芝茶咨询电话6618-2780。 鲜派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鲜派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鲜派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鲜派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保健品不能代替药品，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与你相约书香北京系列评选活动，寻找你身边的优秀阅读示范社区、书香家庭、金牌阅读推广人、最北京实体书店，释放阅读种子，挖掘阅读榜样，这个夏天再燃阅读热情。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季。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阅读加我一个。 第一次遇到他的时候，我仿佛尝到了恋爱的味道。有时候他就像个长不大的孩子，带我徜徉在他天马行空的幻彩世界。有时候 他又像个宽厚的长者，在遭遇挫折的时候给我鼓励，在感到困惑的时候指点迷津。他拉着我的手走遍了悠悠过往，千年沧桑，游遍了浩瀚星河，宇宙无疆。我知道我爱上了他，爱上了阅读。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领袖，拥抱书籍，爱上阅读。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FM1073 AM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中午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多云，山区有零星小雨，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多云渐晴，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欢迎您继续收听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换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换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13点01分，这里是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的收听。如果大家正在寻觅工作机会的话，如果您的家人也正在找新的工作机会的话，不妨留意一下我们每周三的节目。今天的嘉宾呢是来自创想人才市场的负责人王鲁岩。鲁岩你好。 你好，大家好。 下面我们来发布一家财税服务公司的招聘信息啊，北京汉城财税服务有限公司。他们主要做的呢就是这种跟企业财务有关的一些代理的服务啊，可以理解成比如说财税审计、企业并购、资金证明、投资咨询啊、审批资质、商标注册啊，都是这种服务类的工作。目前呢招咨询顾问、招文员、招会计助理等等。我们请鲁岩简单的为大家介绍一下。 第一个岗位啊是咨询顾问，招10个人。还有一个就是文员是2个人，会计助理2名。要求的话是咨询顾问人员性格外向，表达能力强，具有良好的沟通能力。 可不可以理解成这个岗位实际上是一个销售类的岗位？ 可以这么理解， 又有客服又有销售的岗位是吧？ 对。 好。文员那就是秘书的岗位。 对，然后会计助理要求的话也是比较简单，主要是沟通能力比较强，因为本身这家公司是做一个做服务的嘛。 换句话说，他们招聘的都不是这个具体的和他们这个服务业务有关的人员。招的是咨询销售啊， 对， 客服 啊，销售 啊，这种行政啊，主要是这些人员啊。 对。 那这个会计助理的薪资我看到了是3500，这是底薪，然后呢还有提成，还有这个其他的一些工资有定期上涨的这么一个预期在啊。还有咨询顾问的底薪呢，它是4000到15000不等，这个底薪怎么差这么大？ 它这个底薪的话是有一个什么 这个中间有一个提成。 嗯 嗯， 所以差的比较多是吧？ 对。 好，另外呢，他们说销售啊，还有一些激励，什么每周的销售冠军有奖励，季度的有奖励啊，等等啊，反正就跟很多的公司对销售的激励是一样的，又是团建啊，又是聚餐啊，又是这那的，但是前提是你得完成相关的任务啊。公司的地点呢是在建国路88号的 SOHO 现代城，联系人赵女士，电话是18910704306，18910704306。就是没有写文员的薪资，大家也可以问一问啊。下面这家公司呢是北京华天机电研究所有限公司，这个是中国航天科工集团下属的一家高新技术企业，主要是做什么呢？做高电压行业试验检测设备的研究设计和制造，主要是做这些，很专业啊，很专业。他们招电气工程师和销售代表两个岗位啊，罗岩来介绍一下。 第一个是电气工程师，薪资的话是10万到15万起，特殊技能的话，可以面议。 特殊技能是有千里眼 还是有顺风耳啊？ 这是比较专业的了，需要和那个咱们面试的时候详细再聊了。 刚才您说的10万到15万是年薪吧？ 年薪10万到15万起，啊， 税前还是？是吧？ 对， 不是到手的净得哈。 对对对对。 好，有哪些要求？ 要求的话是参与公司高电压试验设备的设计和开发，协助完成高电压电气线路的设计和自动的和自控设计，完成领导交付的其他工作。 嗯，有哪些要求呢？ 要求是本科及以上学历，电气自动化等或者是相关专业，熟悉电气电气的布线，电气的控制柜的设计，电气部件的选型。 你看学这个专业电气自动化，要么可以去上面我们谈到的那个公司，是吧？ 对对。 做工程师，什么叫做售后技术支持工程师？ 对，售后的那是 啊，也可以到这儿来做电气工程师，是吧？当然那家公司，上面我们谈的那家公司也招电气工程师， 对， 等等。但是你前期呢是要有工作经验，这个单位他没有说工作经验的事儿啊。 工作经验没提到。 那是不是应届生可以去？ 应届生可以尝试啊，可以从助理啊或者最基础的工作做起。 嗯，好。第二岗位是销售代表，这个人说了年薪10万起，这个工作呢就是要和国内业务室进行全面的接触和合作，负责所辖区的销售工作的这个开展，包括跟踪啊、开拓呀、等等。要求呢是专科及以上的学历，市场营销等相关专业，其他的就是对销售的一些通用的要求，我们就不一一介绍了啊。工作地点在哪里？ 在海淀区西四环北路149号。 嗯， 然后电话是010-8811-8748转分机121，电话是8811-8748转分机121。 嗯，因为这家公司他们说是中国航天科工集团下属的公司，所以在谈到这个福利待遇这块，他们说到的是航天编制啊，不知道这是个什么编制啊。 应该是航天系统的一个编制，具体的可以 问问啊。 面试的时候 这是他们自己提出来的 啊。 航天编制是有机会是吧？坐着神舟上天玩一圈下来啊，还是说，你的这个工作更稳定一点呢？ 啊， 不知道啊。对，另外呢是五险一金，还有补充的医疗保险，有交通补助，有餐补，有通讯补贴，定期体检，带薪年假。我可以理解，就是在这单位工作可能福利啊跟着航天那一套是一样的， 比较好 是相对来说比较不错的一个福利啊。联系方式是8811-8748-121。下面是一家物业公司啊，戴德梁行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这戴德梁行倒是一家大企业，他们是为其中的一个项目处招人吧？ 对，望京主要是。 望京哪儿呀？ 望京成云中心。 嗯，好，招好多岗位啊。 对， 一一来介绍。有人事行政主管， 第一个是人事行政主管，要求是工商管理相关的专业，本科以上学历，2年以上人事行政工作经验，啊，大专学历，具有5年以上的人事或行政经验。 就是大专的话要有5年的工作经验。 对， 本科的话呢 就 2年工作经验。嗯，好。要熟悉人力资源管理模块的工作流程啊，熟悉行政事务，熟悉市场价格和行业供货商。因为他不仅负责人事还负责行政， 嗯， 所以他还要了解其他的一些市场的价格。第二个岗位是客服助理， 要求是40岁以下2年以上客服助理的工作经验。 嗯，第三岗位是工程文员， 要求是女性，年龄35岁以下，大专以上学历，1年以上的物业管理文员工作经验。 嗯， 能够熟练掌握电脑，会使用各种软件编制常用的文件和图表。 嗯，好。另外就是招暖通技工，这个呢要求是45岁以下，有1年以上物业设备的值守经验，2年以上的空调系统或者是给排水系统维修工作经验。反正就是对于这个供冷和供暖系统啊，要有一定的了解啊，能够处理这方面的一些故障。此外呢，招强电技工，这个要求也是45岁以下1到2年电工维修及变配电室运行的工作经验，要有高压电工本。此外呢，招弱电技工，这个要求是35岁以下，有智能楼宇证书或者是低压本，有2年以上的相关工作经验。此外招综合维修工，这个要有2年的工作经验，熟悉比如说土建装修啊，门窗玻璃的维修啊，五金件的维修更换呀，防水的维修啊等等，其他的一些这种建筑物楼宇当中所经常出现的一些维修，他们需要有能力解决。此外呢，还招消防中控，这个呢是高中以上的学历就可以，有过物业管理或者是消防专业的培训，1年以上高档大型物业中控员或相关的工作经验。退役的消防武警人员优先考虑，要求有消防中控证书。好，这是他们所有的要求。薪资都是面议吗？ 薪资都是面议。 嗯，好，联系方式。 联系方式是8484-4362转分机830。 好，请您再重复一遍。 8484-4362转分机830，找张女士联系人。 好，这是戴德梁行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为望京成营中心的这个项目点在招聘。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收听。每周三我们的节目会为大家来发布实实在在的工作岗位信息啊，大家呢也可以请身边有需要的朋友来定期的关注。下面这家公司是做幕墙设计、加工和安装的。幕墙，什么叫幕墙呢？我们请鲁岩为大家介绍一下啊。幕墙，建筑物的外墙是吧？ 这个具体我还真接触比较少啊。 好，那我来说说，就是建筑物它这个外面不都有墙吗？现在我们看到有各种各样设计的，有玻璃的呀，对吧？那玻璃的就有很多种，是不是？还有这种其他的这种设计，它其实这是一个专业的领域，叫幕墙设计，有专门的公司来做。这家公司呢是叫北方新标志幕墙公司，是1999年成立的。其实这块呢也有很多咱们是向国外来学习的。他目前招的岗位有幕墙设计师，有项目经理，还有现场技术员。这公司很有意思啊，有几个岗位是在阿尔及利亚去工作，就是得派到外面去工作啊。当然有一个在北京的，北京的这个是幕墙设计师，薪酬是8000到15000，要求呢是5年以上的设计经验，过去3年主持设计过3万平米以上大型幕墙工程项目2个以上，就是你过去3年得要设计过2个以上，而且是3万平米以上的这种项目，熟练使用幕墙设计软件和计算软件。后面2个我们请鲁岩介绍一下吧，在海外工作啊，在阿尔及利亚工作。 项目经理薪资的话是 1.5万到2万。 嗯 啊，工作地址的是阿尔及利亚共和国啊，要求的话是8年以上的幕墙行业现场管理工作经验，并且具备大型的空间异形乔木工程、大型的异形空间金属屋面工程施工管理经验。过去3年中管理2万平以上的幕墙工程不少于2个。 嗯，好，这个其实幕墙啊，它是一个建筑室内空间到室外空间的一个过渡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呢也影响到这个建筑设计的一个成败，所以说这个工作还是非常重要的。但我们看这个薪酬呢也不是特别的有竞争力啊，大家也可以去聊一聊。好，我看有一些公司啊，总工级别的幕墙设计师的年薪啊都是几十万起的，高一点的呢有上百万的，不太一样。好，最后一岗位是技术员是吧？ 对，现场技术员。 技术员 薪资的话是需要面议啊。工作地址的话也是阿尔及利亚共和国，要求的话也是5年以上的幕墙的行业现场技术管理工作经验。并且具备单元体幕墙施工技术管理工作经验。以上的这几个岗位啊，要求都是土建或者是相关专业本科以上学历。 好，公司地点在哪里？ 地址的话是经济开发区文化园西路8号，电话是6780-8857，转分机0，电话是6780-8857，转分机0， 是查号请柏林的那个 零。对。 好，那就是按零转接一下，你说我是来招聘应聘的哈。好，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聊着天儿把人招，听着节目把活找，找工作招人才何必那么费劲儿呢？赶紧收听职场帮帮团，都是干货呀。 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我们来发布一家这个卖3C 类产品的公司招销售顾问和这个收银员的信息。顺电，就是很多朋友去一些商场能看到啊，有这么一个品牌卖电子产品的，招40名销售顾问。销售顾问就是导购吧？ 对，导购。 好，请卢岩简单介绍一下。 这个销售顾问40名，要求是学习专业的知识、营销技能和管理技能技巧。主要是致力于成长，为业务专家、管理能手。 他这个学历要求是大专及以上的学历。 大专及以上学历，工作经验没有要求，主要是沟通啊、表达能力比较强。并且是热爱零售行业，致力于家电行业的长期发展。 他这个培养方向，他们写的就是从销售顾问到主管，到店长助理，到店长， 对， 这么一个路径啊。招10名收银员，这个要求是高中以上学历就可以啊。如果有相关证书的话更好。那么工作地点啊，一个是在北京，一个是在天津。 对， 不一样，不一样，但是基本上都是在一些购物中心里面工作。 对， 他们的福利待遇有哪些啊？ 他的福利待遇啊是基本工资加上全勤奖加上月度奖金加上季度奖金啊，这是薪资。还有福利的话是五险一金，当然后面还有一个提供住宿啊、带薪年假，还有一个忠诚的伙伴奖。 忠诚伙伴奖可以理解成就是公民奖。 相对来说，工作时间比较长嘛，1年、2年、10年啊， 好， 可能都有一个那个伙伴奖。 这岗位提供住宿，现在能解决住宿的一些初级岗位啊，也还是不错的一些工作机会啊。因为现在我们也知道这个房屋的租金开销也是一大笔开销呢啊。好，联系方式， 电话是8437-0442，找江女士联系啊，电话是8437-0442。 好，今天的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发布一家去天津工作的这个机会吧。 天津天大球石电力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这个企业呢是一个高新技术企业，主要是做智能电网和新能源领域的系统集成服务商，在天津的这个滨海新区那边啊，招什么呢？招客户经理，招电网规划师，还有这个线路设计工程师等等。我们请鲁岩简单介绍一下。 第一个岗位是客户经理，招五个人，要求的话主要是热爱销售这个工作，沟通能力比较强，有大客户开发维护的经验优先，负责电力业务产品的销售工作。第二个呢是岗位是电网规划咨询师，要求的话是电力系统、电器等相关专业优先，配合项目经理完成电网规划的相关项目实施作业。 另外呢还招人力啊、行政和这个财务啊，这个是招两名，要求是本科及以上的学历，人力管理、财务和会计相关的专业啊。此外呢还招软件工程师啊、新能源产品开发工程师啊，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咨询一下。这家公司呢是1999年成立的，叫天津天大球石电力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联系方式 联系方式是022-5859-6547 022-5859-6547。 好了，那今天呢我们所有的职位就为大家啊发布完毕了。其实今天的岗位我们发现就是也有一个特点，就是这种电力电器类的多一点，工程类的 多一点， 多一点是吧？ 对， 这个和这个行业或者说这几个行业招聘的这个旺季有关吗？是这个时候他们招人招的多一点吗？ 也不是，是根据我们创想人才市场在近期安排的几个专场来的，因为我们每个时间段会有那么一个专场，就像现在我们可能是工程啊、电器啊、电力啊这方面的专场，但有可能我们十月会安排一场，比如说医药啊、生物啊，像这么一个专场，可能会在大家把这个时间集中到这个时间来招聘。 有人问了，在中秋节前后还有招聘会吗？ 中秋节前后都有，我们每周啊3、4、5、6是定期的举办招聘会，常年举办招聘会。并且我们从10月1号开始呢，10月国庆回来之后，我们是每周1、2、3、4、5、6、7，7天，每周7天全部都有招聘会。随时呢可以到我们创想人才市场来找一些自己合适的岗位。 那你感觉这个天天有招聘会，有那么多人去吗？ 人的话不同的行业还是有，但是基本上我们现在每天不会说这么多，几百人或者是说上千人的这种基本上很少。我们基本上是精准的一个招聘。你比如说像招电器的，我们基本上来的人可能都是电器方面的。 明白了。其实现在我们也发现就是北京其他的地方搞招聘会也是这样一个趋势，包括政府组织的这种就业扶持的工作也是更加突出精准扶持、精准就业。谢谢王鲁岩先生今天做客我们的职场帮帮团，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接下来是北管购，明天再见。 30岁的某一天，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我的名字叫棕头鸦雀，听这名字您是不是以为我跟乌鸦兄弟的皮毛颜色差不多呢？才不是呢，我们的头顶到上背都是棕红色的，翅膀也是红棕色的，尾部有点暗褐色，喉咙和胸部是粉红色的，下面还有一点淡黄褐色，听着是不是感觉我特别喜庆呢？ 棕红色配上粉红色和淡黄色，再加上我优雅的体态，简直就像是穿着旗袍亭亭玉立的少女。 我们棕头鸦雀主要生活在海拔1500米到2000米的中低山阔叶林和林园灌丛地带，也栖息于疏林草坡、竹丛、矮树丛和高草丛中，冬季多下到山脚和平原地带的地边灌丛、果园、庭院、苗圃和芦苇沼泽中活动，甚至出现于城镇公园。所以在大兴区环境如此优美的绿植掩映下，我就是树林间绿色背景下跃动的红色小音符。 我们平时主要以甲虫、象甲等昆虫为食，也会吃一些蜘蛛等其他小型无脊椎动物和植物果实以及种子等等。我们不会像一些鸟类那样浩浩荡荡地结伴而行，我们比较喜欢两两成对儿。就算结伴而行，我们也是组成小群活动，但是到了秋冬季节，我们也会集体出行，不过最多也就20或者是30多只在一块儿。我们生性活泼，而且胆子特别大，最讨人喜欢的一点就是我们不惧怕人类，经常在灌木或者是小树之间攀援跳跃，或者从一棵树飞向另一棵树，一般呢都是短距离低空飞翔，不做长距离的飞行。而且可能是我们乐天的性格使然吧，所以总是边飞边叫或者边跳边叫，展现我们低沉的歌喉。 想欣赏我们跳跃的步伐，聆听我们的歌喉，您不妨去位于南海子公园的西谷春晓景区看看。这里就位于南右秋风景区西侧，紧邻麋鹿苑，由蜿蜒的溪流、起伏的坡地和丛花蓊郁的春景植物组成，通过林木、花草、溪流、水岸共同创造了一个幽静的景观。堤上绿柳含青，桃花盛开，鸟语相诉，岸芷冰蓝。 溪谷四处栽植了玉兰、樱花、芙蓉、木樨等多种观赏花木，使这里姹紫嫣红，五彩缤纷。在这儿真心的邀请您举家来溪谷春晓景区游玩，不但可以看到我们的身影，听到我们的歌唱，还可以在黄红柳绿中找到一份都市里难得的宁静，亲近大自然，感受惬意生活的本真。带上相机，借着这份美景，和您的家人朋友和我们棕头鸦雀一起拍上几张其乐融融的照片，分享生机勃勃的美景，绝对会让您流连忘返的。 大兴区的故事还有不少，千年大兴，百鸟栖息，下回我们接着说。 鲜牌灵芝茶是从灵芝中提炼精制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 鲜牌灵芝茶具有免疫调节、耐缺氧、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合体弱多病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在缺氧环境下生活工作人员、工作量大的脑力体力工作者等人群服用。 鲜牌灵芝茶，不喝不知道，喝上真奇妙。 鲜牌灵芝茶咨询电话6618-2780。 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保健品不能代替药品。 生活家地板境界系列，制成零甲醛，更能除甲醛。 硅藻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 装修去甲醛，蓝舍硅藻泥。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 啥泥？ 蓝舍硅藻泥， 装修去甲醛，蓝舍硅藻泥。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